勃欢快的舞蹈。 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这个月初有这么一条新闻，它的发生地远在将近20000里以外的南美洲，但是却牵动了国人甚至是全世界的关注。这条新闻看上去是条社会新闻，不过从政治家到社会学家再到历史学家文博专家却都很关注。9月2号刚刚迎来200岁生日的巴西国家博物馆在一场大火里灰飞烟灭，只有 10% 的馆藏得以幸存。也有不少朋友可能以前从来没听说也没关注过巴西的这家国家博物馆，那这所博物馆里原本藏有哪些珍贵的文物？这场劫难又造成了哪些不可挽回的损失呢？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从巴西博物馆的这场大火开始说起。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巴西当地时间9月2号的夜里，两个月前刚刚度过200岁生日的巴西国家博物馆发生火灾，馆藏的2000多万件藏品遭遇灾难。这对于巴西来说是一场国家级的文化浩劫，对于世界文化遗产来说同样也是一次不可逆转的伤害。馆藏的2000多万件藏品记载了1500年葡萄牙人发现巴西一直到巴西成立共和国的历史，其中还包括了美洲最早的人类头骨化石以及落在巴西境内最大的陨石等等。根据之前巴西国家博物馆副馆长的透露，幸存的藏品应该不到总数的10%。当地时间3号，不少民众前往博物馆自发地凭吊那些逝去的国家记忆。在废墟前，不少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相拥哭泣，还有一些研究人员在消防员的陪同下进入废墟，搜寻着幸存的藏品，排出了一些残件。4号凌晨，里约的一场雨帮助扑灭了火灾现场零星的起火点，不过一些地方还有死灰复燃的迹象，因此消防员仍在现场值守。4号白天，消防人员在废墟中找到一个人类头骨化石，极有可能是这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卢西亚。专家组还在对它进行进一步的分析确认当中。另外一件镇馆之宝发现于1784年的本德哥陨石，最终也被证实并没有在火灾中损毁。随后博物馆公布了他们的幸存藏品清单，其中包括了副楼地下室里的150000件深海无脊椎动物标本，主楼外植物园部分的46万件脊椎动物标本，以及55万件植物标本和50万册图书。但是即便有这些幸存，被火灾毁掉的文化珍品还是有上千万件。这场火灾是天灾还是人祸呢？当然是人祸。巴西文化部长对媒体表示，大火可能是由于电路短路或者自制的纸质热气球降落到屋顶引起的。火灾的具体原因仍然在调查当中。此外，政府削减博物馆经费和消防系统的不健全也被认为是导致火灾的关键因素，而这一点也引发了民众的愤怒。此前就有大约500名里约市民在博物馆的废墟外组织抗议活动， 他们手拉着手环抱在废墟周围，就像是给这栋建筑带来了一个象征性的拥抱。这场巴西国博的灭顶之灾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一时间恐怕是很难消散了。目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向巴西提供了资金和技术支援，这场飞来横祸也引发了巴西政府的高度重视。巴西国家发展银行日前宣布，要为全国的博物馆提供600万美元资金，升级安全和消防系统。巴西政府也会资助240万美元，用于博物馆的重建工作。只不过，建筑可以重建，而那些在火灾中逝去的文化和历史记忆，却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复原了。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刚才简单跟您介绍了这场火灾的经过和后续情况，这个时段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巴西国家博物馆的历史。巴西国家博物馆位于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市，是巴西最古老的博物馆之一，历史可以追溯到1818年。我们知道巴西这块地方原来是印第安人的居住地，从16世纪开始沦为了葡萄牙的殖民地。里约热内卢这座城市就是葡萄牙人创建的。1807年拿破仑入侵葡萄牙，葡萄牙的王室就迁到了巴西去居住。当时的国王若昂六世也搬到了里约热内卢。1818年若昂六世下令成立一所皇家博物馆，以促进巴西的科学研究。最初这家博物馆里收藏了大量的动植物标本，尤其是鸟类的标本，也因此被人们称为是鸟之屋。1820年葡萄牙王室又迁回了葡萄牙里斯本，但是若昂六世把他的儿子佩德罗留在了巴西，当了摄政王。1822年佩德罗宣布巴西完全脱离葡萄牙独立，建立了巴西帝国。接着他又加冕称帝，成为了巴西帝国皇帝佩德罗一世。1825年葡萄牙承认了巴西的独立。随着佩德罗一世跟奥地利的公主结姻，巴西这所皇家博物馆也开始吸引越来越多欧洲的博物学家。不少学者都为这所博物馆贡献了藏品。到了19世纪末的时候，巴西帝国皇帝已经是佩德罗二世了。他出生于里约热内卢，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而且本身就是一个业余科学家，还收藏了不少古埃及的艺术和植物化石。从那个时候开始，巴西皇家博物馆也涉足了新的领域，包括人类学、古生物学和考古学等等。由于佩德罗二世的努力，这所博物馆开始向现代化方向发展，成为了南美洲自然历史和人类科学方面最为重要的博物馆。1889年佩德罗二世在军事政变中被废除，流亡到了欧洲，而巴西也废除了君主制，成为了一个共和制国家。佩德罗二世曾经的皇宫就成为了空置，因此在1892年原本属于皇家博物馆的所有的藏品、贵重物品和研究人员就被转移到了空闲的皇宫里。而这所昔日的皇宫正是在这次火灾中不幸遇难的建筑之一。根据相关报道，这场火灾发生之后，一度出现了消防设施不到位的情况，导致救火队员被迫沦为了观火队员。且不说电线的老化裸露等问题，博物馆附近的两个消防栓居然全都水压不足，没能及时取水救火。更何况这座有着100多年历史的昔日皇宫，内部铺有木地板，还藏有大量的纸质文献，这可都是可燃物。再加上处理文物用的乙醇、甲醛等易燃化学品，那是相当危险的。可是没想到这座建筑的内部居然没有安装该有的消防系统，火势一起就迅速蔓延，越烧越旺，最终楼顶坍塌，神仙来救也救不过来了。 反观全球的各大博物馆，像是法国的卢浮宫，同样也是建设在老的宫殿里，消防设施在先天上可以说同样是不足的。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卢浮宫改建的时候，专门安装了自动报警和自动灭火装置，一共装了3500多个烟感探测器，3500多个水喷淋探头，100多个消防水喉和一定量的移动式灭火器。人家卢浮宫本来就紧邻着塞纳河，即便这样，在卢浮宫地下还专门建了一个水泵房和一个蓄水240吨的水池，此外还设置了2个消防监控室，由巴黎消防总队派员进行24小时的监控。假如巴西国家博物馆也有类似的消防设施，也许这次的悲剧就可以避免了。2016年巴西举办奥运会，咱们的不少国人也去里约热内卢观赛旅游过。如果您曾经去过里约的巴西国家博物馆，拍摄过那里的藏品或者是展厅的照片、视频，您可以把这些珍贵的记忆用邮件的方式发送给巴西国家博物馆。那官方的邮件地址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 thg.museo@gmail.com， 帮助他们一起保存巴西的国博记忆，留住文物曾经的模样。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咱们今天聊的是这个月初巴西国家博物馆经历的一场火灾。灾难发生之后，巴西总统特梅尔发表沉痛声明，200年来的努力、调查和知识毁于一旦，这对所有巴西人来说是悲伤的一天。这场遥远的火灾在令人惋惜的同时，也让人联想起了我国历史上那些被火灾毁于一旦的古建筑、博物馆和珍贵文物。这其中圆明园的2次灾难就是大家记忆最深也是伤痛最深的。除了圆明园之外，艺术宝库故宫其实也经历过多次火灾的浩劫。故宫历经明清2代，有记载的火灾就有80多起。1923年故宫建福宫的大火事件更是毁了无数的珍宝。1923年的6月26号晚上9点多，紫禁城中的建福宫突然起火，大火从静怡轩烧到了延寿阁，宏伟的延寿阁被烧得倒塌了，正在燃烧的船梁又倒在别的宫殿上，周围的宫殿随即也化成一片火海，就连旁边几棵数百年的参天松柏也悉数化为灰烬。故宫的这次大火一共烧毁了300-400间房屋，在物品损失方面，延寿阁里收藏的全部古物也都被烧毁了，广生楼里的全部藏文大藏经、吉云楼、宁辉楼的数千件大小金佛和金制法器等也都被烧毁。这其中最为宝贵的是4座金亭，那都是钻石顶景泰蓝做的，此外还有数千块经板和历代名人书画等等，也在这场火灾中毁于一旦。那故宫过去为什么总是失火呢？首先跟它的建筑结构有关，木质的梁架结构本身就是无法避免的防火弱点，其次是跟雷电有关，故宫的宫殿相比普通的民居更为高大，自然更容易遭受雷电侵扰。有人说故宫不是有避雷措施吗？殿脊上的稳兽不就是避雷针吗？ 这个稳兽是安放在屋脊两端，用陶或琉璃制成的兽形构件，其中内部有一条铁丝朝天伸出，另一端连入屋脊。很多人将这种稳兽当作避雷针的前身，但实际上稳兽最主要的功能还是装饰和辟邪，而内部的铁丝其实是为了加固屋脊使用的。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引流到地面的导线，这种一端朝天一端连接屋脊的设置只能是起到引雷而不是避雷的作用。火灾不止发生在北京的文物身上，1938年湖南长沙的文溪大火就毁灭了长沙城自春秋战国以来的楚。火灾不止发生在北京的文物身上，1938年湖南长沙的文溪大火就毁灭了长沙城自春秋战国以来的楚国历史文物积累。地面文物是毁灭到了几近于零，就连著名的天心阁也化为一堆灰烬。这场大火发生于1938年的11月13号的凌晨，因为前一天12号的电报代码是文，火灾又发生在夜里，所以把这场大火叫做文溪大火。当时是因为日寇的进犯，国民党当局采用了焦土政策，制定了焚烧长沙的计划，但在计划正式实施之前，一系列偶然因素却让这场火灾变得完全不受控制，最终导致长沙3万多人丧生，全城 90% 以上的房屋被烧毁，经济损失大约10亿元。这场火灾让长沙与斯大林格勒、广岛和长崎一起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毁坏最严重的城市之一。长沙作为中国为数不多的2000多年城址不变的古城，文化传承也就此中断，在历史研究上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我国的当代博物馆也有过火灾之伤的经历。1994年的11月15号，吉林市的一家夜总会发生火灾，大火殃及了毗邻的吉林市博物馆和图书馆。由于火灾发生的时候刮西北风，加上周围消防设施老化，位于南侧的博物馆损失最为严重，博物馆的建筑大部分被烧毁。经过清点核实，书画、服饰、邮票等易燃文物损失惨重，大多数都在大火中化为灰烬。石器、陶器、铜器、铁器、瓷器等文物因为被砸或者过火变色变形，也蒙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当时正在吉林博物馆展出的还有来自黑龙江省博物馆的珍贵恐龙化石，也几乎全部被烧毁，只有同时展出的披毛犀、猛犸象化石保存完好。这场火灾总共造成了7000多件文物罹难，万幸的是馆藏的12件珍贵文物以及闻名于世的吉林陨石标本基本没有受损。回顾这些文物劫难的历史，我们必须重申那句老话，火灾无情，警钟长鸣。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刚才呢，我们说的是火灾给中国的文物古迹曾经带来的灾难，这其中有天灾，但更多的其实是人祸。而在古今中外，人类蓄意毁掉的文化遗产也是不在少数，甚至是在21世纪，类似圆明园的惨案仍然还在发生。在阿富汗的巴米扬地区的一个山谷中，矗立着两尊巨大的佛像。这两尊佛像相距400米，东侧的身披蓝色袈裟，高37米，西侧的披着红色袈裟，高55米。他们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大的立佛雕像。根据考证，这两尊佛像的建造时间在公元三世纪到公元五世纪左右。唐代高僧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都有关于巴米扬大佛的记载。可是就在2001年的3月12号， 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动用高射炮、反坦克地雷和炸药等战争武器，把这两座矗立了1500年的巴米扬大佛炸成了一堆碎石。为了避难，阿富汗的国宝已经在全世界巡展了10年之久，仍然不敢回家。2013年8月，埃及马拉维国家博物馆在骚乱中被洗劫一空，一群由十几岁青少年组成的抢劫者们在晚上冲入博物馆，他们砸碎玻璃，烧掉木乃伊，肆意毁坏和抢掠文物，混乱中还打死了博物馆的一名票务员。抢劫结束之后，马拉维国家博物馆的1089件馆藏文物被掠走了1040件，一些带不走的大型文物被踢倒在地，严重损坏。一个月后，马拉维国家博物馆找回了被掠夺的400件文物，但目前仍然有600件文物下落不明。战争是人类文明最大的敌人之一。公元前19世纪后，亚述人在两河流域建立王朝，伊拉克境内的尼姆鲁德遗址就是亚述人大约在公元前13世纪建立的都城，有着亚述珍宝的美称，是伊拉克最著名的考古地点之一。这里有公元前798年建立的神殿，神殿中藏有文献和亚述国王的遗嘱，还曾经发掘出数千件牙雕制品，是当今世界上最为丰富的牙雕宝藏。可是就在2015年3月，尼姆鲁德遗址就被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夷为平地了。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至今已经有4000年历史，是世界上最为古老的城市之一。大马士革的古城区早在1979年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名录。在持续7年的叙利亚战争中，这座古城早已经变成了废墟一片，其他多处叙利亚境内的古文化遗址同样也在战争中被炸毁。其实这份被毁坏名单上的文物古迹还有很多，每一次的战争和灾难都给人类的历史画下了深深的血痕。希望未来这些文明的劫难不再重演，毕竟历史只有一次。节目最后送出一首林俊杰的《可惜没如果》。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假如把犯得起的错，能错的都错过，应该还来得及去悔过。假如没把一切说破，那一场小风波，让一笑带过，在感情面前，讲什么自我，要得过且过，才好过，全都怪我，不该沉默是沉默，该勇敢是软弱。当初的你和现在的我，假如重来过，倘若那天把该说的话好好说，该体谅的不执着，如果那天我不受情绪挑拨，你会怎么做？那么多如果，可能如果我，可惜没。